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电子驾驶证全面推行近一年，目前已发放1.45亿个亮码。日前，2023年度北京普惠健康宝正式开放参保。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最新来电热点。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为了更好服务群众办事出行，公安交管部门充分运用新技术，推出新服务。截至目前，共发放电子驾驶证1.45亿个，越来越多的群众体验到了亮证亮码的便利。全面推行驾驶证电子化是公安放管服改革的重点措施之一，自去年12月10号起在全国全面推广，截至目前共发放电子驾驶证1.45亿个，越来越多的群众体验到了亮证亮码的便利。日前，2023年度北京普惠健康宝正式开放参保，一年保费195元，最高保障额度达300万元。11月1号起，北京职工医保参保人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为本人投保北京普惠健康宝。12月起，在医保账户完成共济对象办理后，可使用医保各账余额为可以享受北京市基本医保待遇的配偶、父母以及子女参保缴费，也就是一人可以为全家参保缴费。来关注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来电热点。目前我市疫情呈现多点散发，社会面隐匿传播风险依然存在，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市民具体关注哪些问题？马上连线12345市民服务热线工作人员毕娜。毕娜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先来介绍一下相关的市民来电情况。 好的，主持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表扬工作人员认真负责。程女士反映，83岁的父亲独自到颐和园晨练的时候，突发脑供血不足，摔倒了。颐和园西门的两位保安给老人提供帮助的同时，还及时通知了家属。江女士反映，孩子突发急症后被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急诊外科抢救。刘婷婷主任对治疗耐心细致，处处为患者家属着想。张先生反映，家住在东城区北新桥街道炮局胡同，青龙社区的书记何修非常的负责任，在自己居家隔离期间，何书记积极帮助协调解决遇到的困难。二是反映小区内无障碍坡道的相关问题。王先生反映，海淀区强右清河新城东区的居民楼出入口没有无障碍坡道，残疾人和高龄老人出行非常的不方便。敖女士反映，石景山区莫市口南里23号楼门口的无障碍坡道坡度特别的陡，希望能延长并修缮无障碍坡道。陈女士反映，东城区上龙西里41号楼属于高层的住宅楼，每个单元门的门口都是抬高式设计，没有无障碍坡道，婴儿车和轮椅进出楼都特别的不方便。三是反映路面堆积的落叶，希望能及时清理。徐女士反映，西城区大石栏街道佘家胡同19号院，院内有大量堆积的落叶，没有人清扫。张女士反映，大兴区黄村镇长风园2区内的路面上有很多被大风刮落的树叶，一旦有居民随手往地下扔烟头的话，存在火灾隐患。陈先生反映，房山区琉璃河镇琉璃河2街铁路宿舍西侧胡同内堆积了大量的落叶，没有人清扫。以上问题12345热线都及时转交给责任单位办理。主持人， 那么12345近期推动了哪些具体问题的解决呢？ 市民反映，近年来随着电商农超对接的引入，大兴区安定镇桑葚的销路拓宽，但大量的桑叶清理起来比较麻烦，而且冬季还容易着火，成了村民们的烦心事儿。 为此，安定镇统筹考量，主动作为，设身处地地为农户想办法。经过研究，与农业合作社开展对接，将收购商引进门，在桑农们的地头收集桑叶，用于桑叶茶和饮片的制作。农业合作社来到镇内农户的桑树地边，经过验货称重之后，一包包叶片肥厚完整，叶脉纹路清晰，颜色黄绿的桑叶装上了收购车。而今安定镇特色农桑产业更是带动了当地种植户的增收。未来在党建引领下，党员干部为民务实，上门服务，保障到位，将会带动更多的桑农走上致富的道路。主持人。 好的，感谢毕娜的介绍，谢谢，再见。 再见。 市文物局今天公布了圆明园淡泊宁静遗址考古成果和进展。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现场探访了田字坊和皇家稻田遗址，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左天池。天池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淡泊宁静遗址主要的考古成果包括哪些呢？ 淡泊宁静遗址呢是在圆明园的西北部，它也是圆明园的四十景之一。它的名字呢是取意于这个诸葛亮诫子书当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啊。那么这个景区呢其实也是当年这个乾隆皇帝非常喜欢的一个景区。田字坊是淡泊宁静的一个主体建筑啊，通过连续三年的发掘啊，现在它这个建筑的基址已经全都被揭露出来了。那么这个田字坊呢一共是33间，每一间都是 4.48 米见方。它的地面以上的部分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它的这个基址保存的是很完好的。那么在考古当中呢也可以看到它这个局部残存的这个虎皮石的斗板啊、阶条石，还有这个柱顶石、铺地方砖、排水沟等等。那么它也是采取了一个基础的满堂红这样的一个做法，基槽的底部都是这个地钉，还它是起到这个防止建筑下沉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田字坊以北还有这个皇家的稻田遗迹，根据文献记载呢，康熙皇帝曾经亲自培育玉稻，那么也就是现在京西稻的一个前身，而且康雍乾三代皇帝也都进行了精心的种植，他所产的这个玉稻这个稻米啊是供这个宫廷来进行食用的。那么现在呢虽然是看不到这个淡泊宁静当年的这个全貌了，但是从发掘的情况来看还是表现出比较浓郁的这个乡村的园林的景象啊，那么也能从中看到当年皇帝清耕啊和在这里体验田园生活时候的一些场景。那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在发掘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田字坊它的台基表面、天井、道路的多处都有火烧过的痕迹啊，那么也是从另一个角度去印证了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啊，它留下的这样的一个在今天还可以看到的一个佐证。 那么这次考古是采取了怎样创新的方式吗？之后遗址会怎样利用呢？ 这次的这个考古呢实际上它是结合了多个学科啊，包括这个田野考古这个植物考古等等啊，多个学科在一起协作。另外呢它也是全程与包括这个北京联合大学在内的三家高校的考古专业、古建筑考古专业等等，这他们的考古实习是进行这个结合了。同时这次工作的全程也是向公众来开放这个考古的工地。那么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皇家稻田啊，目前植物考古专家对这个土质也是进行了一个判断，目前这个土的这个成分包括它的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好的，那么以后也有可能在这个区域去恢复当年皇家这个稻田的一个原貌。 好的，感谢天池带来的报道，谢谢，再见。 好，再见。 好，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夜间晴，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实时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一级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话里话外。 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日长城，志存高远，厚积薄发，